改变的 Oh no， 无法思考。我们还要去更大的世界，千万不要把我甩在你身后边。我和你要去闻闻新鲜的春天，感受阳光洒满肩上的夏天，整个世界涂着金色的秋天。 发呆，也不想。

video when I'm feeding all dogs.

尘，一瞬间手中心成一个人，一个字，一个窗，一个家，一个幻想，在虚构的空间里，我胡思乱想，全都变成了你的人，你的字，你的窗，你的家，你的全副武装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混乱的梦想全都变成了 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